日月依旧，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，用一生的你够不够，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，吹落山风看千秋梦， 前世天注定被日夕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可只是一个儿女情，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，请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，让我再次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我只是一个儿女情，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变得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 给你够不够，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， 用一生的你够不够。 不白， 是你问我什

放松。